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84集。冉冉她是云光财团 Poppy。 鲁执行看向秦冉，两人如出一辙的冷漠。程木对陆之行记忆犹新，他挺淡定的，直接打招呼。 陆先生好，原来秦小姐是要等您。 陆之行颔首。秦汉秋、唐军等人都看出了秦冉跟陆之行之间的问题。唐军微顿，他侧了侧身。 冉冉，你们俩认识？ 嗯。 陆之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眸光有些飘散。他认识秦冉的时候，秦冉不足九岁，他年纪小但智商极高。陆之行向来对人对物都挺冷淡的，唯有对这孩子投缘。两人亦师亦友，当然秦冉叫他一声陆叔叔。只是陆之行从来没有想到，这个叫他陆叔叔的秦冉竟然是他亲侄女儿。他脑子一片空白，好半晌都回不过神来。秦汉秋看到陆之行有些发怵，眼下却又轻松起来，他目光看向秦冉。 啊，你们俩怎么会认识啊？ 陆之行是后来才搬到陈淑兰隔壁的，秦汉秋早年就跟宁晴离婚，也很少回来，而陆之行深居简出，两人没有见过，自然不认识。秦冉终于是有些服气了，他收回目光，望了望天，声线清冷。我邻居。 什么邻居？ 陆之行先跟秦汉秋打了个招呼，才看了他一眼，下巴抬了抬。秦冉把围巾扯下来，他已经注意到秦修成的经纪人秦管家还有老李等人看向他的目光。我们进去再说。他朝入口处看了看，陆之行找他肯定有其他事，基本上都是云光财团的。陆之行点点头，一向冷淡的脸上此时眼见的和缓。他跟唐军一行人打了个招呼，才与秦冉一起往旁边走。 哦，你这次要回去看看吧？ 不回。秦冉干脆利落地拒绝。 还搞什么物理？ 陆之行失望道，这是事业。两人越走越远，说话聊天极其熟人，一看就是认识时间挺久了。而陆之行半点也没有老李之前说的有任何怠慢，看起来还挺热情的。身后秦管家跟经纪人对视一眼，经纪人也没有怎么回过神来。 秦管家，小侄女她…… 这两人都知道唐家不简单，尤其是昨晚那位大管事说唐家那位小姐加入黑客联盟之后。从唐军等人的言行中可以看出来，陆之行在唐家的地位很高，甚至于连唐家小姐都比不上。眼下秦冉跟陆之行……别说秦管家二人惊讶了，连唐军、老李都忍不住看向陆之行的方向。全场只有程木十分淡定，他一手推着一个行李箱，身形高大，面无表情地对秦汉秋跟秦玲开口道： 秦先生，我们该走了，陆先生跟秦小姐说起正事要很长时间。 秦汉秋点点头。 哦，那小程…… 程俊还没来。程木摇头。 不用担心的， 程俊大概会从内部通道走，那就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了。秦汉秋同唐军他们告别，直接离开。身后老李跟大管事还没有回过神，尤其是大管事。唐军也没有说话，老李谨慎地看了一眼唐军。 老爷，秦小姐就是二少爷说的那个朋友吧？ 昨天晚上陆之行就说了机场有朋友等他， 能被陆之行当成朋友的人很少，基本上都是云光财团内部高层的人。唐军没有收回目光，他看着陆之行离开的方向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瞳孔微缩。陆之行形容的情染。好半晌，唐军才回过神来。 应该是的。 唐家人在机场站了会儿才离开，大管事忍不住询问老李，有些胆战心惊的。 那位秦小姐，她跟二少爷好熟啊。 二少爷跟老爷说话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平和过。最重要的是，跟陆之行认识的能是什么普通人呢？10:10，所有人都登上飞机。秦冉跟陆之行坐在右边一排两个位置，程俊不紧不慢地从外面赶进来，看到陆之行跟秦冉，他站在门口顿了一下。程木坐在门口边的单排座上，他最近几天没有睡好，已经戴上了眼罩，应该是听到程俊来了，他伸手扯下眼罩。 俊爷。 然后抬头看了程俊一眼，十分淡定地解释， 陆先生就是秦小姐的那个表叔。 他想了想又道， 秦表叔。 程俊脚步停了下，他脸上也不知道什么表情，唐家的事情他自然知道，只是秦冉不关注这些，程俊也没有管，出于尊重也很少查秦冉家人的事情。陆之行是秦冉的那个表叔，程俊竟然跟秦冉有同样一种服气的感觉。他看了陆之行一眼，没有什么表情地坐到程木身后的单排位子上，同秦冉他们一排。京城时间上午11:00，飞机落在京城机场。M 州，唐军掐着点，在陆之行开机的时候给他打了个电话。 之行。 唐军站在一楼大厅落地窗边，看着小庄园的夜灯，微微抿唇问道， 冉冉他应该就是云光财团的 Poppy 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